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现在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啊是越来越在意了。比如说呢，有些人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吃点维生素啊。我们现在呢很了解了，因为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所需要的一种元素， 对， 它充分的参与我们身体的一个运转啊。 对，如果没有维生素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维生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维生素呢本来在国外叫维他命， 叫维他命、 对，意思是生命的氨基酸。那到了咱们国内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翻译啊就赋予它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叫维生素、 就是维持生命所需的元素。 所以既说明了这个东西的实际意义，又表达了它读音上也有相似点。 今天呢我们和这个周老师啊就来聊聊这个维生素当中的一组，叫做维生素 C。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啊真是非常非常重要。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维生素 C 啊和维生素 B 维生素 D 我们都经常听说过，但是它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之前呢，哥伦布一生当中呢四次环海航行，在他第二次航海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海上的这个食物比较匮乏吧，所以只有黑面包和这个咸鱼充饥。那么几个月之后呢，船员纷纷出现了这个皮肤啊、眼底啊出血的这种症状，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一种情况吧。这样呢，船员们认为是触怒了当时的海神，所以呢非常的惊慌。眼看着这个船员越来越少，哥伦布呢率领船队停靠在了一个荒岛上，然后把身患这种症状的人都赶下了船。但是在他环行这个全球回来的这个路上，他又路过了这个荒岛，然后他路过荒岛的时候呢，以为这些船员都已经不幸去世了。但是奇怪的发现，在那个里边有十几名船员竟然奔着他这个船来了，要求船接上他们。后来他一见到这十几名船员以后，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恢复了这个生气。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船员在这个荒岛上食用了这个岛上的野果，然后补充了维生素 C 啊，吃到了这个水果以后补充了维生素 C， 所以呢才没有了这种症状。这个故事呢在世界上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很多人都戏称啊是哥伦布发现了这个维生素的重要的作用。这个呢我们不得考究，不得而知，但是呢也侧面说明了维生素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多么多么的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和介绍一个叫维生素 C 宝库的这样一种食物。它的名字叫做沙棘。 沙棘，其实说到维生素啊对人体的重要性呢很多人都知道 啊。对， 因此呢多吃点水果啊蔬菜等等，从中的摄取更多的一些维生素哈。刚才您提到那个沙棘，实际上沙棘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其他的一些水果还要高。 对，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家里边大人老说让你吃点西红柿， 对对对 啊，还有进来给那个孩子买那种叫奇异果，都说里面那个维生素含量高，但是这些水果相比于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咱们国家特产的这个小野果，沙棘这种果子，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要远远超过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水果。但是呢沙棘呢也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嘛，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见到沙棘果，沙棘汁儿啊，有那个卖的那个罐装的那个饮料， 对对、 喝起来呢味道有点甜甜的，然后呢味道还挺清新的。这个沙棘果慢慢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其实沙棘本身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这么一种这个叫 植物吧、嗯、 啊，它和这个恐龙啊都是处在同一时期的。而咱你看沙棘的这个果子非常非常小、 嗯、 和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果子大大的，比如说葡萄啊这种提子啊这种果子不一样、 嗯、 就是因为它没有进化的非常非常好。但是呢，为什么沙棘这么受欢迎呢？首先我们就说它的经济价值，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的西北地区固沙、 嗯、 就是用这种沙棘 哦 啊，它的生命力非常非常顽强。 嗯， 第二就是它本身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高。 嗯， 就是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高、 嗯、 而且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维生素、黄酮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可以说它就是在沙漠戈壁当中生长的一个维生素的宝库。 嗯，它既有这个经济价值又有营养价值， 对， 而且口感也不错。 对， 嗯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沙棘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纯种的小果的叫沙棘原浆。 嗯 啊，今天我们这个沙棘汁有什么优势啊？第一，好原料，它是内蒙古阿拉善的沙棘种植基地去进行种植的。我们都知道阿拉善那个地区呢也是需要这个大面积种植沙棘去防风固沙的、 嗯、 啊，它在那边呢有自然的比较远离这个工业污染的这么一个环境。第二，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沙棘原浆汁，它是小果啊，它和这个俄罗斯产地的这个大果呢还有点不一样，就是它含水量更少，它更小，而且呢它里边的黄酮含量更高。这黄酮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嗯，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而且呢它这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非常非常的多，特别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稍微有点酸， 嗯， 因为它是就是原生的， 这是比较小 原浆汁儿啊、 嗯。 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这个沙棘汁儿啊，您去看它后边的配料表，都会加水， 嗯， 加一些糖，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配料。但是呢，在市面上几乎很难见到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沙棘原浆汁儿，就是等于把沙棘直接那么小果子直接给它榨出那个汁儿来， 嗯， 它有一点类似于果浆的那种，不太稀，就是很浓的那种汁儿， 嗯 啊，所以它的口感呢稍微有点儿。 这种小的沙棘果的话呢，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还是比较难的。 我问了当地的一些人， 嗯， 它操作起来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呢？首先，它必须是人工的徒手采摘。 嗯， 如果你用机器去摘的话呀，它因为那个果子和它整个的这个枝干连的特别小、特别细， 对， 所以呢，你用机器摘完了以后，那果子就全都掉地上了， 就碎了， 就碎了。 嗯， 而且必须在当地，就是阿拉善当地就进行一个初步的加工。 嗯， 这就是为什么呢，它运输起来特别特别麻烦，因为它那皮儿特薄。 嗯， 所以说呢这个沙棘从整个的制作过程来说呢，还有它生长的这个地域来说呢，就是环境要求比较苛刻，但是它真的是维生素含量非常非常高。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驼铃滋品这个品牌的沙棘原浆汁。很多人可能我们一些中老年人也了解了沙棘对于咱们身体的这样一个好处吧，但是您吃沙棘，首先鲜果咱们很难见到，那么您在市场上买那个沙棘汁儿，它可能里边添了水了、添了糖了什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沙棘原浆汁儿，就是真真正正的原生态，就是真正的拿沙棘给它榨出汁儿来。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驼铃滋品的这个沙棘原浆汁啊，首先呢整个的组合和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呢一共是有四罐，每罐呢是15袋，每袋呢是20毫升， 嗯， 等于说您每天喝一袋， 嗯， 您这一袋就能满足您一天的维生素所需了。 哦， 嗯，而且呢我们在前100名的这个名单当中啊， 嗯， 还有加赠一罐，等于说是五罐等于说是75袋的这个这么一个沙棘原浆汁。市场售价呢是49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 嗯， 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售价是299块钱。 嗯， 如果您能抢到前100名啊，前100名订购，不是前100名打进电话，是前100名订购的话，我们还在4罐的基础上再加赠一罐， 嗯， 等于说75袋。 好的，那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说到这个沙棘里它含有的维生素 C 啊，跟其他的一些水果蔬菜可能它更略胜一筹， 对， 是吧？ 而且呢，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还提醒了各位，可能您口感上呢，就是说它 有点酸， 我喝着比较酸，因为我平常我 不怎么爱吃酸的吧， 我吃饺子都不沾醋。 哦，那你真的是你不怎么爱吃酸的。 我不怎么爱吃酸的，就是我喝的呢是确实有点酸。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原浆汁儿给您呢？就是一方面我们保证这果子里边它没有水，它就是那种浆浆糊糊的那个汁儿， 它据说是完全都是浆啊。 对，而且呢不加入什么糖什么，不调口感， 也没有添加剂， 也没有添加剂，就是您拿回家以后，您要觉得像我这样的觉得酸，您加点水给它稀释一下，或者稍微加个糖，如果您觉得能适应，我就想吃这天然的，咱们就直接撕了袋以后就能喝 啊。因为我没尝啊，你是喝了，据说里边能够吃到果肉是吗？ 能 啊，还有那种小果肉感是吧？ 这果肉感不是说咱们嚼的那种，它就跟感觉什么，就跟那吃野果或者酸枣那种，就是它里边有那絮絮的那种。 哦，明白明白 啊，它有那种感觉，就特稠，这东西特稠。而且呢，就是您喝了以后，您就能知道它和外边卖的那个沙棘的果汁儿啊，什么沙棘的饮料啊，不一样，它就是原浆。 我估计喝完这以后，那些什么饮料什么，你就觉得就是不高劲儿了啊。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有维生素宝库之称的，叫做 纯原浆 沙棘纯原浆。 对， 咱们今天是这样，这个20毫升一袋儿啊，咱们一罐呢是15袋。那么今天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5大罐啊。那位就是说前100名呢，我们再给大家加赠一罐，本来是4罐，现在是5罐了。 对， 那么5罐里边呢，每罐15袋，这就是75袋。 75袋， 哎，75袋。如果您每天，刚才您说，一袋就能够保证您的维生素的需要的话呢，那起码2个多月了。 对， 啊， 2个多月， 2个半月， 每天一袋就够。 对， 每天一袋就够。 所以呢，今天价格299，不到300块钱，299。那市面上刚才你也说一个有零有整的价格是495， 对。 那么今天咱们299，价格还是非常合适。无论您家里自己用啊，有老人、小孩、上班族啊，咱们补充维生素，或者说您当礼品啊，当伴手礼送人的话，都非常好啊。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哎，我们还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沙棘呢，它其实著名就著名在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非常多，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个维生素 E， 其实说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补充呢，都是有的，但是它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维生素含量特别特别多，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沙棘纯原浆，我们是20毫升一袋啊，一罐呢是15袋，那么给大家是4罐。如果您是前100名订购的，再加赠一罐，咱们等于是75袋，给大家达到是5罐啊。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您订购，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